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团市委组织的首届暑期冰雪成长营昨天开营，全市共有600名青少年免费参与为期5天的冰上课程，未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将有这样的公益项目，请听报道。 来自通州区的赵晨阳一大早就穿着专业的装备来到陈露国际冰上中心参加训练营。 因为喜欢滑冰，我这身装备是之前我的轮滑鞋剩下的，就非常棒。 一上午的时间，他已经在冰上滑得有模有样。 我刚才要摔的时候，重心往前倾，会很好的帮你掌握平衡。 陈露国际冰上中心这次共有100名青少年参加训练营。前世界冠军陈露说，他们在前期就对冰面进行了更新维护，并提供优秀的教练团队来训练这些孩子。 教练都是水平非常高的教练，有外籍教练、中国籍教练，都是前国家队的这个选手。这5天下来呢，小朋友们自由滑行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次成长营共协调了全市的6家冰场，每个营地招募100名青少年，开展为期5天的集训。除了冰上训练外，还将开展冬奥知识问答、冬奥明星面对面等活动。团市委基层组织建设部副部长张永生介绍说， 年底呢，我们还要举办雪上成长营项目，冰雪结合。从今往后呢，我们每年都将利用暑期和寒假来组织开展这种冰雪成长营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来体验冰雪，分享冰雪，喜爱冰雪，全民参与冬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3届全国梨花杯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从昨天开始到本周5在京举办，来自全国38所院校的69个节目将进行展演，涉及25个剧种，包括黄梅戏、评剧、豫剧、高甲戏、少剧、京剧、昆曲等等。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高甲戏、少剧、京剧、昆曲等等。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再来关注亚运赛场，中国男排昨天在雅加达亚运会首战就打满了5局，以2-3不敌越南队。中国女篮昨天以110-36大胜小组赛对手蒙古国队，迎来亚运会3连胜。目前中国女篮已经提前小组出线，闯入8强。亚运会羽毛球男女团体4强赛昨天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以3-0轻松击败中国香港男队和马尔代夫女队，双双顺利晋级半决赛。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游泳比赛当中，孙杨带伤上阵，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轻松摘金，收获本届亚运会2枚金牌，这是他个人亚运会7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大家知道周二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板块，但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两位，明明这个东西可以在客厅里边完成，他俩就不，我们非要带走，我们就要在路上，我们今天就要分享可以在客厅里面完成的这件事情， 走出客厅了。 哎，我们怎么样可以走出客厅的去把它完成，而且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完成的跟在客厅这个空间里面一样的精致。 那可能有点难度。 要求这么高吗？ 必须要要求高。 好，那就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在我们的周二的固定单元客厅板块，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欢迎岳川。 Hello，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 Miko。 Hello， 好久不见。 哎，真的是好久了。当然这期间你俩是不是在实践这个从客厅走出去这件事？ 在路上。 然后现在折回来了，要跟我们说说这一路上是怎么完成这件事儿的。 对 啊，既然听到了 title 当中我们说到咖啡这两个字，大家就知道其实我们在客厅这个板块呢也会经常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咖啡相关的知识呀、心得呀，或者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方法啊，去冲泡它的方法。今天我们要说说在路上的这件事儿，就是你看现在暑假，很多家长可能会有机会带着孩子出门，还有就是常规的不一定是要在暑假，也会有出差啊、出去玩啊这样的事。 对，现在其实是旅行季嘛，欧洲和日本都是 summer holiday。 哎呀，所以、 好羡慕。 哎，某些刚去了日本的也不知道在羡慕谁啊。 对，有些人刚刚才回来，有没有一个礼拜、 对， 下周还要去哦。 Miko 把他的话筒关掉，那就捂住他的嘴。哎，现在你看就是在路上的这件事儿，今天呢两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路上也依然想喝咖啡，或者是到了一个自己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想用一个很熟悉的味道安抚一下自己这个出差的焦躁。哎，我们怎么办？怎么做？哎，说的好像我一出差就特别焦躁一样。好了，我 有解决办法了。 哎，我有时候会有一点，但是自从认识他俩呢，我现在就彻底解决了啊，一点都不焦躁。待会儿我也来说说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欢迎大家今天到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今天呢，两位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真的是放出了很多咖啡的图片，还有一些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些咖啡的品类，可以自己怎么样直接的获得，在下方的这个链接里面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哎呀，你们这个有旅途的景，有旅途当中咖啡啊，但是这个 垫的倒挺好看的，这些纸都哪来的？自己背的吗？大家来看图，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在途中都是怎么来喝咖啡的，旅途当中或者是在出差的途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有在出差途中旅行的途中喝不到好喝的咖啡的苦恼，那今天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了。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和看图的方式都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来，有人说了，这个有咖啡相伴啊，旅行更有意义。他也是一个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志趣相投的，离不开的。 那其实我也想问问大家，在旅途当中一般都是怎么喝咖啡的？ 嗯，来，我说说我认识你俩之前吧。不喝。其实呢，如果我是在国内，哦，当然国外也一样了，我可能会找一些连锁，你懂吧？就是一些那咖啡店，因为你觉得它的品质和味道是比较稳定的， 对 啊，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说，哎，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国家，你说哦，天哪， 累， 对，这什么味道？我天哪！然后又很心疼钱，你知道吗？ 对。 这就说到金牛座的本质了，有点心疼钱。哎，我之前真的就是选择不喝。这宁缺毋滥嘛， 对 对, 对， 我干嘛要做一件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已经没有。其实我 为什么老说我就觉得好像我以前生活过得特别不如意，然后认识你俩，生活就越上一个新高度一样， 所谓消费升级嘛。 对，我人生都升级了。 对对对， 好，我以前选择不喝，我也不太清楚，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对， 就是你们就是在听到今天这期节目之前。 对啊， 哎，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在旅行或者是出差途中啊，总之了，在旅途过程当中，选择喝咖啡的方式。练军医生，你这个举手是什么呀？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我一样不合适？那举手的小标啊，我都不太会打呢，在微博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留言一下你在旅途当中喝咖啡的方式。你俩以前就没有专业从事这个事情之前啊，会喝什么呢？ 我可以就是聊一个我在路上就是在旅途中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因为飞机经常晚点，就是、 你是自带这种晚点体质吗？ 也水逆吧，可能是 水逆持续， 还经常赶不上飞机， 四个季度每季度两个月 赶不上飞机，太精彩。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如果是还没有进到安检里面的时候，在外面其实是可以 有咖啡店， 对对，有咖啡店可以买。但是如果进去了，但很多时候噩耗都是你进去之后才告诉你说哦晚点，然后你要等很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因为。如果能看到微博的话，其实这个图里面前面两张就是一二，就是我在飞机晚点的时候，用 机场座椅， 对，就在 人家晚点，而不是你自以为赶上。 这次真的是他晚点了， 哦，那能看出来，因为下面那个小洞洞的 那个，对， 那 个 机场座椅 的那个小，对，当时就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到 这个酸菜牛肉面是怎么回事？ 因为很搭配一下，很饿，对，然后。这个因为是可以在那个候机室旁边的那种小超市可以买到，但是咖啡是肯定没有的。 这个 有速溶。 等一下，我问一下， 看来 这个好像是配了杯子，这个杯子是你们自己 带的？杯子就是机场的一次性纸杯，就是那种它会有那个饮水机旁边那种纸杯，你就拿下来可以直接喝。 不都是漏斗型的吗？ 是尖的吧？ 对呀、啊， 我这个是不是、嗯、不是就是这个、它有这种平底的。这真的不是我的道具啊！我不是摆拍的， 我还放大图看，我说哎，有没有 coffee 咖啡的标志啊？这个为了摆拍啊，在那儿 对，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冲可以冲一杯咖啡。然后吃个是吧？ 闻闻味道也好啊。 对对对。 哎，我很想，哎，我有点忘了我的手机相册里面有没有？就是之前，因为他俩就是这个特别理解我，就因为其实我回家这回武汉，这高铁时间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算短，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 其实不短。 对你坐在那儿吧，你说我看个电视剧。我总得有点什么喝的呀，当然这个就是高铁上也能买到矿泉水之类的。 对， 好。 然后这个月川给了我一个特别 对还很高级，你用小保温杯 特别高级啊，我跟你说我不确定某宝上面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奔这个方向去搜， 是礼盒里面那一款、 嗯、对、哎、对对对，就是火烈鸟那一款 是有的， 我真的我们 网红款 网红好了好了，我们不要跟大家说的这么细致了就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这种嗯，保温杯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带的啊，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泡枸杞然后来证明自己年岁的这个保温杯、嗯、因为你们那种保温杯有点大、嗯、你带上飞机啊或者是带到高铁上面，你真的是觉得有一个负累，然后你因为这个负累你就不会经常带它， 嗯， 哎，但是月川给我的那个立起来大概是正常的苹果不加 plus 那个苹果的高度、 嗯、差不多、 嗯、是吧， 350毫升的那 种，你看就看你摔手机干嘛哎对差不多，甚至还要再矮一丢丢，哎，但它 是 一个对矮 胖 型的圆圆的、嗯、我告诉大家就正好放在一个女士的这个小手包当中， 对， 哎，正好这高度也正好够， 对 啊，然后呢它是一个保温对矮胖型的圆圆的、嗯、我告诉大家就正好放在一个女士的这个小手包当中， 对， 哎，正好这高度也正好够， 对 啊，然后呢它是一个保温杯嘛，然后架这个我们的挂耳包也是刚刚好这挂耳包那个宽度正好卡到它的直径， 嗯， 你说哎 肯定是精心挑选过的尺寸， 对，就还能在某宝上找到，你说这某宝也太神奇了啊、嗯、我非常对我非常建议大家，不管你喝不喝咖啡，哪怕你冲一个柠檬水泡一个柠檬 水，喝热 水，对，蜂蜜水 温水治百病 奶粉哎，总之了这个就非常，因为你其实在飞机上面在高铁上面你是可以再给它往里加水的嘛， 对， 所以你不用在候机和这个候高铁的时候一次就给它倒很多、嗯、这太夸张了、 嗯嗯、 啊，所以这个神器我一定要 对 一定要安利啊，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手包里必备产品， 对，我回头找一找吧，如果能找着我就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评论区下面发一张图片， 嗯， 因为某宝不是很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啊、 对可以搜， 对， 当然你们也可以直接到那个我今天转的那条微博，就是月川和 Miko 的微博到下面去求说那个头在哪里啊，那个杯子神器在哪里，真的非常的实用， 嗯， 然后魔手一见说今天真的是在路上了啊，在用听 FM 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路上又没有保温杯又没有咖啡又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渴着听节目是吗， 听一听吧， 有矿泉水也可以把它变成咖啡的 啊， 对 哦，真的、 车里肯定会有一瓶矿泉水吧， 但它并没有、 啊、冷泡泡啊， 对呀、 啊、放进去好、 它如果没有冷萃包，对呀、啊、就是没有冷泡包，请问现在怎么办，只能喝着矿泉水想象自己有一个冷泡包，嗯， 现在不是有那个透明咖啡吗，就想象那个是透明咖啡就好了， 好难喝 好了，我们就不要给大家安利一些就是口感 对这个 经过你俩见证 透明的黑科技产品，下一次我们再说、 嗯、一定不要尝的东西啊，三十同学说有咖啡相伴旅行更让人心悸你是喝咖啡心悸的那一类对不对， 嗯， 奔驰心悸， 对， 嗯，哎，这个好像以前我们说过心悸这件事情， 帮他调节一下体质。 嗯， 专治喝咖啡心悸。 如果说是，比方说他喝某连锁咖啡， 嗯， 啊，就是星某某， 嗯， 现在还有瑞某， 对 对 对， 就这种连锁的，哎，这种咖啡产生心悸的原因是豆子的问题， 对， 嗯，对， 烘焙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可能过深。就是、 哦、 它有一些焦糊的反应之后， 嗯，对，这个真的是可以到我转发的这条微博下面，或者就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吧， 嗯嗯、 留言说点名找 Miko 啊，或者点名找月川治心悸、喝咖啡心悸这件事情， 可以点， 确实是跟豆子烘焙的程度，包括说可能有一点浓淡的程度也在里面吧， 主要是咖啡因。 对 咖啡因的问题 还是豆种的问题， 豆子的问题导致咖啡因可能会过高， 对、 哦、 罗布斯塔的种和阿拉比卡种的区别嘛， 嗯，好，哎，这个心悸的问题啊，好，嗯，还有这个琪琪姑姑说启程的时候呀会泡好咖啡装进保温杯，哎呀咱俩一样哦、嗯、我们都是保温杯里不装枸杞的那一类，他说但是觉得高铁上面的水不如家里边烧的啊，总觉得公共场所的这个水好像有一些味道， 嗯 嗯、 对， 确实会差， 会碱性带一点吧，可能你喝的时候会感觉，嗯，略涩吧， 对， 口感上， 嗯， 你比我精致耶，七七姑姑。 我就是那凑合的那一类，是吗？ 你也没有凑合，你已经用这么好的咖啡产品了。 然后我居然用了高铁上的水，我对不起你们。 没关系， 但是确实 没有那么大差别。但是其实它就是水的，因为我们要加软水的嘛，它就是碱性高的话，会让你的口感变色。 对。 哦，哎，这个，如果是坐高铁的话，哎，你可以带一个像我说的那个小的，那没有问题，不会有太大的负担。然后这个冷泡包，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保温杯，还是更基于 罐包。对， 哎，因为哎，你就随时到了地方，你可以再开始，或者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好，备上。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太需要再加水了。 对， 罐包更多的情况我们是就一次嘛，建议大家一次加完，所以就不太需要。还有人说，哎，这哦，原来你刚才举手不是跟我一样，在路上就不喝呀？说这是我报到打卡，告诉大家我来了的意思。好了，收到你来了。说速溶咖啡啊，悠悠说速溶咖啡也会心悸。 对， 那肯定 肯定会。 速溶咖啡，我跟你说，我也心悸。 对，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稍微。 应该不是说也会， 对，就肯定。我们俩喝多了都会，这 哦，就是喝多了会有一点。 对，它其实就是咖啡因含量太高，就是人会承受不了，或者说在你比如说你的比如头一天晚上没睡好，那你可能想用咖啡提神，但是因为你没有休息好，所以其实你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在喝罗布斯塔的豆你就非常容易心悸。 但罗布斯塔的豆在星某某当中也是多用使用这种豆吗？ 它应该很少，一般的现在的、 哦、 对对对、商业咖啡馆，就是正宗的商业咖啡馆都会减少用罗豆的量。 如果你是喝速溶咖啡心悸啊，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 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就从此与咖啡无缘了。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跟两位跟月川跟 Miko 都聊过啊，这个因为速溶咖啡它属于工业咖啡的这个范畴了，它是为了方便大家哎在这个工业时代产生的哎一个 战争时期的产物嘛。 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啊，我们就也不是说完全放弃吧，你就不得已的时候喝一喝，实在手边什么装备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建议悠悠你可以看一下我转的这条微博，他们就是这个Miko 发的这一条微博，就是我转这条微博最下方，哎，有这个链接你可以点进去，我非常的建议你试一试。不是说一定不会啊，我也不能在这打保票说你喝了这个罐包就一定不会心悸，但是我觉得你尝试一下可能会对你对咖啡的这个印象有改观。 对，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 一定会 哎改观开始好不好？大家如果还有疑问，我们马上进广告了。在广告时段呢，我们三位也会在微博上面继续对文字回复大家。同时，想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旅途当中喝咖啡的方式，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图，可以点链接，可以给我们留言。半点报时之后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德造花香》。三，我的老家溆浦自古种酒，任何宴事都说是做酒。溆水两岸开阔的沙地，从夏到冬都长满了甘蔗，甘蔗酒自然也就成了溆浦人最常喝的酒。每年冬天蒸完最后一锅甘蔗酒，雪就下来了，过年也近了，酒是对上的，谁家想要就打几斤，甘蔗酒不贵，家家都吃得起，过年有几斤甘蔗酒，年夜饭就更显热闹团圆。男人们的甘蔗酒喝得脸红了，来年的好日子就全拥到眼前来了。正月里亲戚间要相互请吃酒，我家的规矩除了请亲戚，父母还请他们的朋友。晚上坐在茶堂屋烤火，娘会说明天请哪几位客人来屋里坐坐。亲戚是不用说的，说到每一位朋友，爹或娘便会说这人如何的好，又是在哪桩事上如何的仗义。第二天，我和姐姐弟弟都被打发出去请客人。叔啊，我爹喊你坐一下。我说 我不去，我不去。叔或许正在忙着，或许坐在茶堂屋烤火，我就开始拉人，先拉叔的手，大人的手小还是捉不住的，又开始拉叔的衣角，叔忙捉住我的手，笑了起来，讲：好了好了，莫拉了莫拉了，衣要扯破了，等我换换衣服。叔进里屋去，很快又出来了，边走边低头拍衣襟拍衣袖，衣服并没有换过，只是做做样子。讲究的叔叔或姑姑一路上不停地拍衣襟拍衣袖，进我家门前一边讲莫客气啊，一边还在拍着衣襟衣袖。妈妈早迎了出来，也拍着衣襟衣袖，笑道：哪里客气，又没有什么好菜，只请你来坐坐。有一年正月请吃酒，爹拿出两瓶竹叶青，乡下人没有喝瓶子酒的，从队上打的甘蔗酒喝完了，就去大队代销点打别的散酒。竹叶青是外地酒，客人们看得极稀罕，这么好的酒舍不得大口大口喝。客人讲酒好，娘自是欢喜，不停地往火塘里加青炭，茶堂屋热烘烘的。李叔问竹叶青是哪里的酒，爹说山西杏花村出的，上千年的老牌子，那时我还在工作上，去山西看过杏花村，那是个大酒厂，老远就闻得酒香。山西好远啊，我们王家都是从山西桑槐塘出来的。李叔也读过几句书，他是看过家谱的。我在杏花村见过他为酒厂写的四个字。爹说着，拿手指沾了茶水，在桌上写道：得造花香。李叔歪着脑袋看了半天，问：怎么写？爹说：竹叶青得造像花一样香吗？大半夜客人们走了，茶堂屋冷清下来，爹涂红着脸望着两个小空酒瓶跟娘说：竹叶青你也该喝一杯的。娘没喝酒，脸也是红扑扑的，笑眯眯地说：我喝一杯，客人就少一杯了。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对， 所以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烘焙过度我就不说了。 嗯， 然后提取的方法也跟我们其实精品咖啡的是 完 全不 一样 的。 对，它是提取，然后其实咖啡是萃取。 嗯， 它 有点 是完全两种。 对，它是工业产品。 哎， 其实是。 所以呢，你喝速溶心悸。啊，就去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博里边看一看啊，这个萃取的咖啡好不好啊？就可以尝试一下了。 嗯， 啊，威武说我是伪咖迷啊，目前对于咖啡的品鉴呢，应该是站在入门的门槛上面的啊。你还是剪刀手啊，你也这有什么好得意的？他说，但是呢，对这个喝咖啡的道具啊，很矫情。 对，就是。入坑的最基础的表现就是开始买各种各样的 咖啡杯， 对，咖啡杯、咖啡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之前不是也说过嘛，有好多种，就比如说法压壶啊，然后那个摩卡壶啊，然后美式咖啡机都很漂亮。对，我小的时候也入坑，买了好多。 对，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过了那个就是要收集咖啡杯啊，咖啡壶啊，就但其实呢，很多时候，你还是会因为懒，这些东西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对，没有那么高。 还有一些朋友会入手一些好看的咖啡机， 嗯， 但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我们家现在有个咖啡机，很简易。我真的是觉得只有来朋友的时候就是跟人说一下展示一下，你看我们家有咖啡机， 秀一下， 对， 其他的时候就是束之高阁。 对 对， 因为要刷很麻烦嘛。 对，真的不如来一个挂耳包实惠。怎么办，我已经彻底入了挂耳包的坑了。因为挂耳包呢，就是想喝到一杯好喝的精品咖啡的方法要几步。 对 对， 一共就三步。第一步， 二三， 拿出挂耳包。 冲水， 喝咖啡杯。第二步，撕开挂耳包。第三步，冲水。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你喝到的真的是一杯精品咖啡，而不是速溶咖啡，也不是我们在这个商业连锁店当中喝到的商业咖啡，这是三大类。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听听 FM 去搜一下我们以前关于咖啡的节目，都在周二板块，我们很认真的讲过这三大类的分类， 对 啊，以及我们现在市场上面经常会喝到的这些咖啡，我们怎么去分类它？忘我说，心脏真的是不太好，那可以少量喝一点吗？ 嗯，其实可以，他其实、 我就不太好， 他更不好应该， 没事 说呗。 对， 你是说你的心脏就不太好，还是说你不建议他喝？ 没有，我的心脏就不是那么太好， 就特别不好。 嗯， 就我们有一次急救，就是突发状况，把他送去急救。 是的，是的。 你是属于这个遗传类吗？ 突变吧，可能。 但是是属于去过医院也基本确诊了，说你就属于不太好的那一类。 肯定是确诊 啊。OK，好，在这样的情况下 ，Miko 要现身说法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太好，能不能少量喝一点？但是喝什么就很重要了，千万不要随便喝。 对，我觉得 对自己不负责任啊。 嗯，就首先是肯定是要喝好咖啡，精品咖啡，这是肯定的。然后喝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如果是之前没有休息好的话，可能第二天要喝的就要少一点，而且不要空腹最好。 嗯， 对，因为如果你是空腹直接喝，它可能那个咖啡因进入血液会更快一些，感受可能会更明显。 哦，你看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呀，包括在旅途过程当中，有时候有点匆忙，不像在家的时候生活那么规律。你说我一定会吃早餐，一定会吃午餐，一定会吃晚餐。 对， 你有时候在这个路上，因为它飞机啊和这个时间高铁的时间，我就买了一个和卡在中间的时间了，怎么办？ 对， 所以要提醒自己啊。刚才 Miko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对，很多人会不注意，我觉得可能就 忘了。 对，就忘了，可能拿一杯咖啡，因为为了提神嘛。 哎。 对，然后就直接就喝了，但是最好不要，最好是还是要，哪怕就是很不好吃的什么饼干都可以，苏打饼干都行，就稍微垫一下。 嗯， 对。然后就是如果心脏不是太好，你就不要喝的太猛，然后量稍微控制一下。我觉得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两杯就没问题，在休息好的前提下，如果休息的一般的话，可能就减少到一杯。 嗯，这是小小的咖啡杯。是三百五十毫升 ， 哎，不要超过两杯的量。 嗯， 而且你在没有休息好，然后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下， 都 对，就先不要喝， 就算了吧。 啊，对， 问题也不大，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因为这还是要照顾身体。还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对精品咖啡我不太了解啊，我这个挂耳包。我上哪儿去啊？你们说这么热闹啊？就是夏夏说，只需要三步，这三步从何而来？在微博上面，大家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发现这个酒图下面还有一条长得像图片的东东呢？好了，哎，这个不管是心脏不好的，不太好的， 还是胃不好的， 哎，对，还是以前喝了心悸的，喝速溶心悸的，喝商业咖啡心悸的， 对 啊，各种的，你都可以点下面这一排，好不好？不是上面酒图的这个，点下面的去尝试一下啊，然后呢，再来给我们反馈，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这个酒徒的这个微博，就是 Miko 他们的微博本身，你们去讨论一下，因为他们下来之后呢，回答大家更直接，而且也更专业。 对， 脑梗病人， 对，我也在看这一条。 你们是越来越，我们不是一个， 这个真的不够 一个养生类的节目，或者是一个医疗类的。 医疗类咖啡节， 对对对， 我们 聊过减肥， 我们也不是大医生。是这样，其实刚才心脏不太好，我让 Miko 现身说法的原因呢，是他自己去体验过了。你真的不好到什么程度，且是医院确诊的那一类的话，第一，我们节目是一个辅助服务类节目， 生活类节目 啊，我们只能辅助大家生活，但我们绝对，对，我们绝对不能替代医生来帮助大家做选择，不管你是心梗、脑梗， 对 啊，反正就有这种。你已经确诊了，那一定是你有机会跟医生面对面的去聊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次去面对医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 对， 好不好？ 问一下，对。不过当时我的那个医生特别肯定的告诉我说，随便喝。 哦， 正常喝就行， 已经急救了都随便喝。 对 对， 其实在养生角度上啊，咖啡是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和扩张心血管的嘛。 哎，我也看过类似的文章， 其实相关性很低， 这个是可以。 对，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是心理上的作用，但其实真正的相关性是很低。 但我觉得应该也看，比如像脑梗这类的 脑梗，我没有发言权， 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清楚，所以这个老虎同学爱有水的。老虎游着水去问一下医生好不好？哎，我们就是多数的医生呢会给一个比较科学的建议，比方说像 Miko 的医生就会告诉他，哎，没事儿，随便喝。但是这个随便喝，我们依然还是要避开工业咖啡和商业咖啡。简单说就是避开速溶和这些连锁店的商业咖啡， 对自己好一点。 哎，我们还是去喝一些精品咖啡。不太清楚精品咖啡的这个概念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我来指引大家，好不好？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因为他可能是点开了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链接，意式拼配里面说咖啡豆品种是不单一吧？那都会有哪些啊？拼了哪些？ 这个一般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咖啡，或者说每一间咖啡店，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拼配配方。这个也是精品咖啡里面比较讲究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意式咖啡豆，可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技巧或者机器或者配的牛奶，可能它会选一个我们讲叫最平衡的，或者说是我们口感上面我们觉得哎最舒服的一个配方。 它大抵是哪几种啊？或者是说你们会广泛的在哪几种当中去筛选，然后可能哎我把它拼在一起，只不过说比例呀， 对对对， 包括这个会调 配方，都 会调出一个适合啊属于两位的这样一个味道。 对，一般有几种用于基础配方的豆子，像巴西、哥伦比亚，现在可能还有云南。这种就算比较基本的豆子，然后可能它的我们家用的是曼巴，就是巴西和曼特宁的基底，然后再配了大概六种美洲豆和非洲豆，然后调这个口感和香气。 你知道说曼巴，我想起我前一段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主演应该是蒋雯丽，我有点忘了。但是里边呢，那个王耀庆就是饰演那台湾演员，演了一个医生，然后呢和一个小姑娘吧，就是谈恋爱，然后两人刚好的时候，就是小姑娘为了表现自己嘛，就说我去给你冲咖啡啊，你要喝什么？然后这个王耀庆就说 曼巴。 嗯， 我一定可以给你买到。他这特别可爱，当时我就哎，就 对，曼巴是很神奇的一个拼法，就是我觉得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家店里或者去其他的精品咖啡店试一试，就是曼特宁是曼特宁，巴西是巴西，然后曼巴是曼巴，很神奇。而且就是冲法也会不一样，如果你把两种豆子混在一起直接冲，和分别冲完了再混在一起，和先冲曼特宁和先冲巴西也都不一样，特别特别神奇。 我告诉你，我数学很好的，分类讨论不要让我。就是在绕分类讨论的事儿啊，这分类讨论还是要分很多类。 对，就很神奇，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种神奇的变化。 但是它能够统一都叫曼巴吗？你刚才说的那些 可以 叫曼巴综合。 对，其实应该叫曼巴综合。 嗯，哎，这样说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因为刚才我还跟两位在讨论，因为我们节目近期啊。哎，就是有好消息，可能要在节目当中到时候确定了再告诉大家。 有掌声来， 对。然后呢，我们就会沿袭这个好消息，然后在我们1000期的直播快要到来的时候，组织大家我们哎办一个就是线下的这个见面会。 嗯， 我就说我很想带大家去哎品尝一下精品咖啡，因为那个场地也够空旷，够空旷， 够大，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试喝的这个感觉，我们可能面前会摆一排杯子， 我没有品鉴会。 哎，我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我是不同的分类讨论出来的不同的曼巴，你甚至可以去说，哎，这一种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好了，你就把它记下来，以后你再去精品咖啡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大家，告诉这个店员你想 要 的是哪一种， 你要怎么冲， 是把两种豆子混在一起冲，还是各自冲好了混？哦，这个。哎呀，就是看这越了解啊，就越觉得这件事情旅途当中有点做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呢，有朋友说了，这很喜欢冷泡，哎，尝过冷泡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 Miko 他们家的这个冷泡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冷泡包的事儿，也是 很 神奇。 对，它因为这个夏天吧，好像真的很红，就是这种各种冰咖啡的做法。 对，可能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吧， 冷泡淡气啊，就冷萃他们叫。 对， 哦， 它可能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嘛，你车里只要有一瓶矿泉水就可以，塞进去，然后摇一摇，对，就好了。 哎，这一点也是比较颠覆我们之前去泡茶包的一个想法，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去泡茶包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要偏热一点吧，哪怕它不是滚水，我也要说是温水啊，有一点温度。但是如果说是在精品咖啡，今天我们在图片下方也会有这个，就是可以去点进去看一下的、这个、 下面的那个有冷泡包的链接。 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哎怎么回事？这个冷泡包它有长得有点像茶包， 对， 但它其实就是真的 是 用 咖啡粉 冷水， 对， 就是可以做到的。 对，而且它可能会越泡越有味道。 就哎，这个还挺适合旅行的。其实 它跟这个挂耳包的区别就是，挂耳包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就一次， 对 啊，它没有办法再 一次， 哎，没有办法再反复。但冷泡包它可以反复， 对，可以，但是就是味道会淡。其实就是旅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挂耳包可能还要方便，因为你就拿着它，比如说很现在夏天嘛，很热，那你就第一天晚上把它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然后因为酒店一般都会有小冰箱嘛，你把它放 第一天晚上就可以放进去。 对，可以，你可以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 出门就拿着走了， 直接喝。 而且还可以直接拿那水瓶， 哦、 对吧？也省去了杯子，大家可能觉得 对，然后喝完就可以扔掉了，就很省事 儿。 你看你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也可以呀， 也可以 买一杯矿泉水，买 一 瓶矿 泉 水， 对， 然后就把冷泡塞进去。 对，但它冷水可能会要稍微泡久一点， 对， 没有热水泡， 它没有挂耳包快。挂耳包就是说，我及时性的，现在可能我旁边有饮水机，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候机室啊，然后可能高铁上啊，这些场景下其实很适合。但是冷泡包可能更适合在移动的时候，可能你现在扔在矿泉水瓶里了，然后我就不用管它了，我可以去这儿去那儿，哎，然后我渴了拿出来，它已经泡好了，这样。 哦，在移动的时候，不在联通的时候。好，哎，这个就是那理论上面，你比较建议大家要泡多久，可能才能够开始说尝到一些哎冷泡包不错这个咖啡的味道。 半个小时要吗？ 半个小时会有味道了，嗯，但是比较淡。 冷水的话可能得两三个小时， 冷水对两三个小时味道会更好一些， 哦，那它真的更适合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就出差， 对， 哎，我在酒店当中我前一天晚上就泡好， 对， 而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隔夜水的问题， 对，就不会， 对，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嗯，放心去饮用它，然后我们放到小冰箱里面，嗯，这不放问题 也可以， 也不大， 哦，反正它就是需要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对，稍微要长一点， 嗯，萃取久一点它。 对，主要是不耽误你的行程嘛。因为我在旅途当中经常会说，哎呀，我去这个地儿，我一定要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好好喝一杯咖啡。 但是并没有这个事 情，每次都并没有。 他永远停留在旅途的想象中，嗯，就旅途的筹备过程当中。 对对 对，其实你到了那儿，可能你就想去玩或者想去买东西。 最后一天能有去一个咖啡馆，已经算很不错了。 哎，这个呢，像我们如果出去旅行、逛街呀，啊，或者是爬山，好像这两天周末去了趟重庆，就各种爬 山。 爬山，他俩都说我瘦了。我说这么明显吗？那有可能，就是每天都在暴走1万步以上， 那肯定， 就 那肯定是 真的是，而且因为热嘛， 嗯， 南方会热， 对 啊，就是一直处于淌汗的状态。哎，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了， 嗯， 因为你整天都在外面， 嗯， 那出门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矿泉水瓶子里面， 嗯，你可以早上起来放进去，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味道 了，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个味道 就 非常棒 了， 对， 嗯， 冷泡包呢其实很颠覆大家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觉得中国人还是喝茶包居多，但现在， 嗯， 冷泡的咖啡包我们也可以随身来带，很适合旅途当中，推荐给大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冷水泡啊， 嗯，而且它健康，它其实比热水还要健康一点，它溶出的油脂其实更少， 嗯， 哦对，之前我们好像说过 聊过冰滴， 哎，对， 嗯， 然后用这个滤纸， 就是，对，就是侥幸的荷兰人发现的冰滴，就是为了保护胃，让油脂吸出最少，然后就用冰水一点点去滴。 对，而且冰的你喝起来，它的那个各种酸苦什么的都会比较低。 哦， 感受比较愉悦一点。 那真的这个咖啡我们也不严格的叫它冷泡包吧，其实叫随身包， 嗯， 对吧， 对， 就是哎，因为很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也是可以用热水的， 对， 所以也没有问题， 可以。 但它在热水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反复的，对吧， 对， 也还是跟挂耳的区别， 热水会更快一些， 嗯，然后反复，只不过说你继续冲就跟茶一样，它可能也会淡， 就慢慢变淡了， 嗯，哦， 对，也甚至也可以用冰牛奶，但是如果用冰牛奶可能萃取的时间就要更长一点，可能比冷水还会再更久一点， 嗯，冰牛奶如果更久，嗯，我们萃取出来泡上这个冷泡包之后，它是一杯拿铁是吗？ 对， 嗯， 一杯冰拿铁， 是的， 真的就是的。 哎呀，我们节目当中呀，总是会给大家一些懒人的办法，也不知道是因为主持人很懒，所以嘉宾总是会提供一些这种方法。哎，你看，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在旅途当中。 嗯，对， 哎，如果这个酒店里面有冰牛奶，或者你就在超市嘛， 对，就买一个那种 便利店 小纸盒的那种，嗯， 哎， 就 倒 进 去。好，萃取的时间久一点。 对，冰牛奶最好还是前一天晚上， 嗯， 会更好。 嗯，冰拿铁就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喝到了， 对， 而且这个味道呢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负担， 嗯， 担心说， 嗯， 哦，身体承不承受得了啊， 嗯， 心悸啊这之类的问题。好吧，大家关于心悸怎么办啊，以前都是喝速溶，都是喝商业咖啡啊，就是心悸远离咖啡，下了节目之后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在我转发这条微博下方呢来跟我们两位嘉宾聊天，也可以在图片下方点击链接啊，进去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还有我们的嘉宾啊来咨询一下啊，这个我能不能喝，这个要怎么办， 嗯， 啊，我们尽量的喝对喝好啊。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谢谢月川，谢谢 Miko， 我们下周二要跟大家聊聊今年的各种网红咖啡了，嗯，不要忘了我们下周二的板块还在，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卧室板块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